去之间寻找最佳状态，我的承诺不过是为了避免感爱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鸣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劫》，鞠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只是

学不到真心有多少，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笑，我却不知道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。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笑，却不到真心有多少。梦醒了，我想这样也好，爱若是空心的拥抱，我情愿连祝福都不要。